古语有云，唔嫖唔知身体好，唔赌唔知时运高啊！ 关咩事啊？屌你！一个无定向、无主题嘅节目， 无主题听翻啦，咁声水。 一个冇既定主题、斋吹水嘅节目， 仲有咩？ 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嘅男人、男仔一齐上嚟吹水，广东广西。 二十、三十、四十， 逢星期二同你乱噏一趟。 咁多意見，想唔想嚟多聽？ 大家好，我是梁錦祥，你們現在聽緊的是 www.r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的網絡媒體。 每一間上市公司集團都有一個故事，每一隻股票背後都有無盡故仔。羅尚佩、Eugene， 以股為樂，以股為鑑。星期二晚，今日講故仔。 好，歡迎翻嚟今個禮拜嘅今日講故仔。而家就係4月1日愚人節。6:10 ，OK。 講嘅嘢唔會愚人嘅， 就唔會愚人嘅 ，OK。愚人愚己啦嚇，就亦都係張國榮先生嘅死忌啦，係嘛？啊，咁啊，即係當日，即係我好中意張國榮嘅一個人嚟㗎嚇。啊，咁啊，佢當日跳樓都非常之咁令人震驚嘅。啊，咁啊，嗰一年你知道好多事啦，2003有沙士，跟住張國榮有跳樓，啊，個天氣同今日嘅天氣都差唔多嘅啫，係啦，咁不過就冇人跳樓，不過就落雹，係啦，嚇，咁啊， 今嗰日真係好， 係落雹嗰日真係非常之咁神奇，我都仲喺街並拎棒冷去打仗咁樣，其實今個月三月終於都過咗啦，三月一個好邪嘅一個月啦，我講啦，咁啊，希望三月過咗之後咧，四月可以好翻啲啦，咁因為五月又話五窮六絕啊嘛，咁如果你四月都唔好翻啲，一月又唔得，二月又唔掂，三月又唔好，四月都唔好翻啲，咁點捱個五窮六絕啊，大佬死得人嘅咯，上一成半年嘅咯。咁啊，所以希望即係四月份好返啲先啦。咁啊，近排都好多好離奇嘅雕嘅，數之不盡㗎。上個禮拜講過就，我唔記得喺個節目就講定 DBC 講啦。中銀香港嘅削派息啦，自殺式嘅派息政策啦，殺到片甲不留，成個股價冧曬。咁啊，跟住就阿里巴巴買咗銀泰百貨啦，銀泰百貨先升後跌啦，吹漲啦。咁啊，以前阿里巴巴買咩都一路升㗎嘛。估唔到佢升完之後會跌嘅，咁啊，即係啱會講一講銀泰百貨，中信泰富啦， 係啦， 即係啱都會講中信泰富，但係就唔係講今次嘅deal，係講即係緬懷一下以往嘅中信泰富。今日個deal如果你想聽翻嘅話，你可以聽翻 DBC，OK，DBC 我上個禮拜四講好多，跟住就到呢個嘅永亨銀行終於落實俾 OCBC 買咗啦，今日嘅。 是 收購咗啦，咁個價亦都唔靚嘅。 P book 好似 1.9。 冇 ,1.9 係預期 ,1.7 嘅啫。 1.7。 係啦。咁所以個股價又唔升啦。咁跟住就到呢個嘅招商局啦。招商局就離奇，真係非常吊鬼嘅。我都話即係上個禮拜我講嘅國家安全真係有啲系統性嘅預測嚟嘅啫。即係會講一講招商局呢單deal啦。係一個强制性嘅公股，强制性嘅公股，佢系用 through 一个叫做 CB 嘅东西嚟到做强制性公股，咁大家唔明嘅话，即系我尽量去解释吓。咁跟住又好离奇地呢个嘅恒大地产又派呢个超高息啦，咁今日就炒上去啦。 我啱啱上届攞咗亚冠咯， 系啦，可能系啦。咁恒大地产又派超高息，咁啊。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离奇嘅公司举动，咁令到即係令到个三月非常之丰富，题材画面亦都非常之混乱 ,ok? 讲一讲银泰百货先，咁阿里巴巴买银泰百货亦都係被誉为 O2O 嘅一个嘅经典收购，咁用咗成50多亿买银泰百货嘅，咁O2O 其实就大家都系讲好耐啦 ,offline 转 online, 实体变虚拟。咁但係即係我回收嘅第一個 question 就係話，如果阿里巴巴要做百貨公司，即係 online 百貨公司嘅話，即係佢唔使買間百貨公司㗎。 唔使。 咪囉。 係。 銀泰百貨裏面有嘅嘢 你咪照样摆喺个网上边啫嘛。 个淘宝已经系一间百货公司啦。 系咯，咁点解你用几廿亿去买咧？你咪为收购而收购咧？因为我第一个 questions。 嗯。 O、okay, K， 第二个 question 就系话正面啲睇啦，银泰百货有啲乜嘢喺里边咧？嗱、 嗯， 银泰百货系一间好神奇嘅公司嚟嘅。喺好多百货股都唔掂嘅期间咧，其实银泰百货过咗几年嘅业绩咧做得算唔错。 O K， 成间公司都 run 得唔差嘅。咁、嗯、当然啦，即系佢幕后个掌舵人就叫沈国军啦，浙江宁波人嚟嘅。吓、嗯，咁、啊、就沈国军上市嗰阵时咧，曾经讲过啦，佢预好一个好大胆嘅预测，如果以嗰阵时系譬如2010年咁样计啦、嗯，如果中国经济再系咁样去发展多30年嘅话咧。只系得一个结局嘅啫，国企嗰里边、嗯、就是、国企咧，只系一啲嘅国家安全嘅行业，又好国家安全噶，先、 嗯、 可以留低。即系譬如系石油会有国企， 嗯、 一啲大电信嘅营运会系一个国企，电网会系国企，其他嗰啲全部都系民营公司嚟嘅、 嗯 啊。因为佢上市嗰阵时候咧，或者要 arrange 搞呢间嘅银泰嘅时候咧。適逢咧就中國一個好大嘅變化嘅，就係佢2000幾年嗰陣時候咧，就是、中國終於 sign 咗 WTO 嘅、 嗯、 ，WTO 就話明咧國外國嘅百貨公司咧可以入去大陸市場，嚇、 嗯， 咁啊嗰陣時國內嘅國百貨公司咧，其實夾夾埋埋，即係國內國產嘅百貨公司佔咗個市場佔有率咧好低嘅、 嗯， 低到不得了嘅，咁所以係造成一個好大嘅商機俾佢哋。啊，即系如果你话开放咗一个百货市场啦，咁啊虽然会引入一啲嘅外资，咁但系啲外资咧唔会贸贸然同你开百货公司，佢系会一定会收购一间百货公司。 系， 咁所以其实佢 set 定啲炮台咧就等人去做嘅啫。咁但系点不知过去嗰十年嚟讲咧，佢越做越好，系、 嗯、 佢越做越 OK。其实沈国军系一个几叻嘅人嚟嘅、 嗯， 我亦都系见过佢嘅，佢系一个几叻嘅人。点样咁叻咧？其实银泰。上咗市之後咧，佢老闆咧亦都係收購一啲 A 股嘅公司啊，寧波華聯啊，嗰啲 Play Club 咁嘅嘢咧，其實已經係百貨、地產同埋能源三樣嘢。咁當然銀泰百貨就係做百貨公司為主啦。啊，咁啊點樣話叻咧？其實嗱，如果你有聽過依個節目，今日講股仔第一集咧，我講嗰啲十號文件嘅嘢 係 啊，咁我唔會喺度詳細講啦，唔會唔通又講多次咩？咁其實嗰陣時佢係一間民營企業。佢想嚟香港上市嘅话咧，佢都要面对个十号文件嘅问题。咁但系佢系出咗一啲嘅财技嘅，咁啊先卖后买翻嚟嘅，即系先将自己资产卖出去，跟住好刁钻地咧，就先再买翻嚟再上市嘅。咁啊符合咗嗰个民营企业海外上市嗰个嘅条例，即系撇开咗十号文嚟做嘅，咁啊可以成功上市，亦都系一个民营企业上市嘅经典案例嚟嘅。咁我唔太复杂咁样讲啦，吓咁啊，其实即系银泰佢有啲咩好处咧？即系个沈总有啲咩犀利咧？咁啊，佢系好实干型嘅公司嘅，吓咁。基本上銀泰百貨佢同一啲嘅佢同日本嘅百貨公司唔同，日本嘅百貨公司係好細集嘅，即係譬如阿迪你做緊百貨公司嘅經理咧，只要即係做一世都係嗰個位啦。咁、 嗯、 但係銀泰百貨唔同啊，銀泰百貨雖然佢個百貨公司裏面咧好日式，但係佢個管理咧相對比較西方嘅。嗱咁多年以嚟咧，銀泰百貨咧其實佢係換過三批嘅經理人嘅，三批嘅管理層嘅，即係佢做得唔好就換人。換一批做得唔好又換人咁樣，咁當然你話冇一個嘅特定嘅管理團隊，咁但係咧佢有一個浙江嗰個商業系統嘅一個特色，好少聽個 term 叫抱團啊，抱住一啲嘅團隊啊，即係除咗銀泰投資，即係銀泰公司董事長啊。佢亦都系一个嘅北京浙江商会嘅会长啊 ，click click 好多嘅 title 嘅。咁佢下边咧，其实佢换咗好多经理级嘅人，但系个管理层里边咧，佢系用一个抱团嘅方法，就揽住晒成个管理层。但系下边中层以上少少嗰啲咧，一见唔对路咧，佢就换人嘅。咁所以搞到间银泰百货咧，其实过咗几年咧，就唔似其他啲国内百货公司咧，一班人做同一个 model、同一个思维做一样嘢咧，就好老嘅，好易变老嘅百货公司。你入去十年。前入去揾百货公司同十年后入去一模一样嘅。 你睇八成就知啦，即系如果 系啦，银泰就唔同噶啦。你换一批人啊，我又搞下装修，我又搞下呢样咁嘅嘢，咁啊俾个消费者嘅感觉好似有啲新颖啲嘅咁样。因为银泰百货一个好 core 嘅一个嘅核心价值。 咁另一樣嘢就係話佢都有一啲個國際化嘅合作嘅思維嘅，因為即係嗱，其實銀泰百貨叻在乜嘢咧？其實銀泰百貨啱講過，佢個上市過程當中咧，佢 through 一個先賣後賣，佢同建設銀行呢個好有關係。 OK， 嚇、啊、初時嘅時候咧，點解會做銀？點解阿沈生沈總會做百貨公司咧？其實佢嗰陣時佢喺海南嗰度做官嘅， 嗯， 海南島嗰度做官嚇，咁、啊、佢。跟住佢就翻去浙江，佢自己个宁波嘛，自己嘅老地头嗰度，咁啊搞地产嘅，咁啊搞地产，佢主要都系倒卖啲土地为主啦，买啲地跟住卖出去咁样赚钱啦。佢系卖剩一笪地嘅嗰阵，卖唔到一笪地，咁啊所以佢谂就系话，嗰件嗰笪地卖唔到，我起出嚟做百货公司咯。 嗯， 因为卖唔到笪地，因为嗰阵时2000几年嗰阵时候曾经做国内房地产系冧过噶嘛。咁啊做百货公司，咁嗰间百货公司嘅地咧就按咗俾建设银行嘅， 嗯， 咁啊跟住建设银行咧就租翻俾佢嘅， 哇， 系啦，咁啊先卖后卖咁嘅形式嘅，嗱、嗯，咁啊所以嚟讲佢都即系又可以讲话系醒目啦， 嗯， 亦都可以话系好彩啦，吓，咁啊所以佢嗰个嘅合作嘅思维咧，系撇开咗好多国内一啲嘅传统商人嘅谂法，就系、是、话我做嗰样嘢要地咩？地系我嘅， 嗯， 我要个嘅管理层嘅。管理层系我嘅，吓、 嗯 啊、要啲经理级嘅，经理级系我嘅，我嘅人，咁佢就唔系嘅，地唔系我嘅，我系租翻嚟嘅啫，吓、啊、拍住建设银行，建设银行啊唔使惊嘅，佢收咗笪地之后，我每年都交租俾佢，吓、啊、咁、嗯、所以佢系一个比较新嘅合作思维，十几年前开始 run。第三样嘢佢好叻个资本运作嘅，喺资本市场里边做，因为包括佢喺 A 股市场，佢都搞好多间嘅，岳母商啊。百大集團啊，呢啲咧佢都搞嘅，咁啊國內成日都有人啲人講叫佢做一個資本大鱷嘅， 嗯， 啊，咁啊當然佢係黎唔認噶啦，係咪？嚇、嗯，咁啊所以即係其實銀泰百貨有佢一定嘅做百貨公司嘅材料嘅， 嗯， 嚇、啊，咁啊另一樣嘢即係關乎到今次阿里巴巴買銀泰百貨咧，我發覺好少人講一樣嘢嘅，就係、是、銀泰百貨同呢個建設銀行本身嗰個良好嘅關係。嗱，阿里巴巴買銀泰百貨，你話就咁買嗰幾間嘅百貨公司，好似 offline 轉 online 冇乜特別意義咁樣啊！阿媽都講，阿里巴巴自己做都得啦，你想買百貨公司，嗯、但係銀泰百貨你唔好忽略一點，就銀泰百貨同建設銀行一個好嘅關係，而建設銀行其實係揸住好多唔少一啲嘅鐵路上蓋物業嘅開發權嘅。 嗯， 唔系叫开发权啦，系叫做嗰笪土地嘅贷款权啦。 嗯， 啊，咁啊，所以即系佢其实你讲到铁路上边啲土地有个开发，银泰或者唔系用银泰百货啊，系银泰个老细阿沈总背后一啲嘅公司同建行嘅关系，可以有机会做嘅话咧，咁你要谂下，你可以谂到系一个物流系统嚟嘅，铁路嘛。 嗯。 啊，咁所以我呢排有啲，我琴日吹緊雕之後，我第一個感覺，啱啱我講嘅 Instant 嘅反應就係話，你幾十億佢買銀泰百貨，好似你夾硬講 O to O 喎。但你再諗深一層，會唔會係一啲嘅鐵路嘅原鐵路物業嘅發展，變成一個物流嘅發展呢？而睇中個銀泰呢，應領幾十億出嚟買呢，可能或者有機會會係咁諗。 嗯， 咁當年我唔係馬雲，所以我唔敢咁講啦，係咪？咁、啊、所以就其實銀泰百貨亦都係一個，如果佢係真係可以建構咗一個鐵路物流系統嘅話咧，又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嘅。咁、 嗯、 但係當然呢啲係唔係咧唔知，因為阿沈總後面咧其實有好多嘅業務喺裏面嘅。啊，因為啱啱講啦，佢有好多間 A 有幾間 A 股上市公司，亦有好多啲新能源啊，亦有啲地產啊 ，click click 嘅嘢同建行建關係又好，咁所以你話阿里巴巴馬雲買呢個嘅銀泰百貨係咪傻咗咧？有諗下又好似唔係，但如果你話純粹買銀泰百貨嚟搞個 O to O 嘅話咧，我覺得真係非常之無謂啦。 嗯， 嚇、啊，咁所以即係呢樣嘢可以即係留意一下，即係銀泰百貨啦。咁銀泰亦都係2007年上市嘅時候咧，即係盛況空前嘅。嚇、啊，咁因為即係佢好犀利㗎，佢上市嗰陣時好多一啲嘅 institution investor 咧，機構投資者咧要認佢嘅股票啊。 係啊， 咁直頭係認到咧超額爆燈嘅。咁當年最犀利嘅另一隻咧就係匯源嘅。嗰陣時收皮啦，咁另一隻就係佢嚟嘅。咁嗰陣時據聞咧就係話一啲嘅美國、歐洲嗰啲分佬咧，上晝聽完個 Wall Show 落咗第一轉單嘅啦，下晝食咗飯嘅時候咧再諗一諗咧， 去到十二点零一点之后咧，食完饭咧就 double 张单噶啦、 嗯。 一谂下谂下，哇，好掂喎呢间嘢，俾佢 sell 到吓、啊嗯。本来我买一亿嘅啫，而家我要够两亿咁样，所以嗰阵时好 hit 嘅吓银泰。 炒过一转好金噶，即系炒 咗。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啊，所以嚟讲就佢阿沈总都系一个好叻嘅人。如果佢真真正正去搞百货公司嘅话咧，咁应该几好噶。咁啊，即係因為嗱啱啱講過先買後買啦，其實佢中間有間公司咧就叫京投銀泰嘅，咁啊本身咧嗰間銀泰公司咧就叫京投銀泰，京北京投資銀泰咁樣啦嚇。喺地鐵沿線發展一啲嘅百貨店嘅，曾經係諗過依間北京銀泰，咁、京投銀泰，但係京投銀泰因為好多我唔講啦，因為有排講嘅一啲嘅。安排籌備紅籌上民營上市嘅時候咧，就甩咗呢間嘅京投銀泰咧，就落咗建行嗰度。咁但係佢都有一啲嘅所謂嘅鐵路同埋地鐵沿線嘅發展一啲嘅百貨店嘅一個嘅權嘅嚇。咁、如果你話係真係可以利用嘅話咧，咁即係話佢喺浙江嗰個地區裏邊咧，銀泰百貨嗰個商業物業持有量咧。就可以增加到六七十間嘅，就將係會係成個浙江裏面咧一個好大嘅物流系統同埋百貨系統嚟嘅。咁、所以馬雲可能係銀泰百貨睇中嘅係呢樣嘢，唔係而家 existing 現有嘅銀泰百貨嘅嘢。OK， 咁即係話收購銀泰百貨之後咧，就逼佢上馬呢一飯啦。因為即係講真，阿沈總未必會得閒搞呢啲嘢。因為阿沈總好多飯嘅，多飯到不得了嚇。咁即係可以即係第一樣嘢就講一講銀泰啦，依間公司啦。嗱，我哋講一講中信泰富。中信泰富今次嘅deal咧，我都講啊，即係非常之詭異啦。有幾個角度去睇啦。第一樣嘢就係話，你四百幾億借有二千幾億嘅嘢，嗱。蛇吞象喺香港嘅證券歷史嚟講，其實並唔係一啲新嘅嘢， 係 成日都有。係、最簡單的例子就係李澤楷 八號仔 吞 食，應該話 李澤楷吞八號仔啦。 係盈科數碼動力食咗香港電信。 係啦，嗱咁，但係呢單嘢亦都係一個蛇吞象，同呢單蛇吞象有一個好根本上嘅 fundamentally 嘅一個嘅唔同嘅地方，就係乜嘢呢？上次李澤楷係食一間 single business 嘅公司，就係、是、電信公司。今次中信泰富食呢個中信股份咧，係食一間多元化嘅公司。佢二千幾億裏面咧，包含咗六七樣嘅行業，而呢六七樣嘅行業裏面咧，下面嘅子公司有百九幾間嘅。咁如果你係要蛇吞象嘅話，或者你要做一個好安全嘅整體上市計劃嘅話咧，而你唔係李澤楷面對住嘅八號仔係一個 single business。你老虎蟹你都將佢拆開幾件啦， 係啊， 即係我第一彎我買個金融業務，第二彎我買個工程業務，第三彎我買乜乜乜乜，直至到可能兩三年之後買齊曬翻嚟，你都可以做到呢樣嘢。咁但係而家佢一次過 bling bang 咁樣去買咧，就令人感覺好奇怪。 好趕時間， 好趕時間，趕時間到一個咩程度咧？就係、是、譬如假設阿迪你下個禮拜要去日本旅行，咁你而家會點做咧？要執行李啦，你會點做咧？ 买嘢咯， 唔系你而家喺香港，你下个礼拜你买咩咯？ 哇，买夹先啦，第一样嘢。 你假设你有夹咯，俾个夹你送，请埋。 跟住里头所有嘢都要买晒佢啦。 你就睇下日本咩天气啦， 系啦， 系嘛，冻定热啦。你 check 到冻嘅，你咪着长袖衫咯。你 check 到热嘅，咪执短袖衫咯。咁但系而家唔同喎。而家唔同喎，有好着着草嘅味道就系话，的我一踢你走，你听日就要飞去日本噶啦。咁你都冇時間去 check 任何嘢啦，你咪喺個衣櫃裏面長袖衫、短袖衫、泳褲、羽絨乜都立晒落去啦。咁而家個感覺就係咁樣啦，你走啦，咁我就全部嘢二千幾億立隻走啦。呢樣第一樣嘢感到奇怪，你點解你一個整體上市嘅過程裏面，你冇一個過程嘢一次過搞掂？第二樣嘢個財務安排啦，因為知而家好多人都講啦，即係點解你好似冇一個嘅財務安排去 raise 咗出嚟？咁好似你有供股又唔知幾多，你 debt financing 又唔知比例幾多，好似好兒戲咁樣嚇。咁係好詭異嘅。咁一切嘅詭異嘅嘢咧，就要到四月，因為中信泰富出嚟講話四月會拎個financing arrangement 出嚟，咁啊睇下佢真系會唔會講啦。咁啊要拎咗個四月嗰個所謂嘅財務安排之後咧，先至可以定斷到今次個deal個股價會點樣。 但我問翻姚川嘅係你點睇啊？即係你自己個人覺得，即係嗱，我哋上個 唔識睇， 上 都想睇。 上兩個禮拜我哋講到啦，就係話好多關於即係國家安全呢四個字啦，個背後有少少嘅異性啊， 即係俾人踢走咯，我覺得就係、 是。咁今次係好好明顯嘅係就係話，即係你見到係 第一，我哋头先所讲超急讲系好急讲嘅， 好惊嘅呢单嘢，真系好惊， 好惊 个心嚟一嚟啊！ 第二嘅就系话，即系又可以即系无限地想象，牵涉到好多嘢，究竟系个政治层面啦，所有嘢成。二最重要嘅个举动系完全好奇怪嘅。好奇怪嘅意思就係話，喂，你可以即係你係一鋪過咁樣彭曬嗰嘢嘅，係啦。 係。 而我哋亦都知道嘅就係講緊，喂，呢單嘢好似係好重嘅打尖意味喺度咁。係， 打尖打得好犀利嘅。係。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即係如果你睇論股價嚟講，我覺得即係你一定要睇住四月佢係會唔會出啦，嗰個財務安排啦，出咗你就知道會發生咩事啦，個股價上落啦。咁暫時睇呢，我覺得佢出個財務安排之前呢，佢大概都係會喺13.48呢個位嘅啫，上上落落冇乜方向。嗱，今日我哋主要都唔係講佢而家呢一刻，我哋就要緬懷返，即係好似我哋緬懷張國榮一樣，我哋緬懷返中信泰富。中信泰富係第一間民營企業紅籌公司嚟香港借殼上市 backdoor listing 嘅，由呢個梁伯滔先生親手主理嘅，即係伯富勤親手主理。做咗之後，當然就掀起波瀾壯闊嘅港股行情啦嚇。當日嘅中信泰富點解會成為投資者嘅熱點呢？因為佢一樣嘢就係佢係又係蛇吞象。跟住因為佢中信泰富落嚟香港嗰陣時乜鬼都冇嘅，得四個字嘅啫，中信泰富、中信集團呢四個字啦。咁跟住佢就賣點就係個 valuation 嘅。因為你買咗一間一借咗隻殼就泰富啦，借咗殼翻嚟嘅時候咧，咁嗰隻泰富啊當然就冇 PE 啊，又冇盈利，乜鬼都冇啦。咁所以個 PE 好高嘅。咁佢點樣將嗰個 PE 拉低咧？個估值拉低咧，就通過購入資產嘅。即係本來本身佢嗰個 PE 收購咗啲殼翻嚟嗰陣時候，譬如30倍。咁我喺中國嗰度買啲6倍嘅、7倍嘅 PE 翻嚟，咁投資者好著弱嘅。哇！你30倍買個7倍，跟住即刻拉低咗個整體個市盈率啦。咁啊，拍曬手掌，開心到喊嘅。OK， 咁啊嗱，我哋總結一下佢買啲咩啦。1991年嘅時候咧，用咗2.86億買咗國泰航空12.5% 嘅飛。1991年同年咧，就用咗28億買咗國泰啊！哇，國泰2億幾啊，抵玩啦。 係咯。 澳門電信公司啦，跟住買咗恒昌企業啦，跟住買咗香港電信12% 啦。 哇！ 有啲細嘅唔講啦。嗱，呢單嚟要講咧，1993年就同呢個太古集團咧合資發展有10%，咁啊啱啱穿咗窿啦。 屋漏兼逢連夜雨。 係啦，有10%啦，跟住就做呢個嘅愉景灣啦。愉景灣有一忽係佢同興業一齊做嘅。跟住就同香港好有關嘅94年嘅買咗西隧啦、東隧啦，咁買完之後香港人就慘到而家啦。咁跟住打後呢，佢大致上94年打後佢做嗰啲收購嗰啲嘢呢，都係以上海同埋國內為主㗎啦。OK， 嗱，咁我揸住呢份資料呢，其實就係連敬咸頂浪咸平教授嘅一本書寫關於中信泰富嘅。咁講應該係嗰本書應該係2000年嗰陣時嘅，咁嗰陣時而家嘅郎咸平教授就係一個好勇武嘅一個教授啦，即係好多即係成日鬧中國政府啊、抨擊中國經濟啊、click card 嘅嘢，咁但係2000年嗰陣時咧，郎咸平教授同一般嘅大陸教授一樣咧，都係擦鞋嘅，打飛機打得好緊要嘅，咁佢其實佢講嘅就係話咧，即係佢呢篇嘢咧就係話啊，中信泰富其實都好犀利啦。通過啲收購合併咧，令到自己好壯大，由幾十億變咗幾百億咁樣。嗱，由1991年嘅75億港元，就嗰個資產啦、總資產啦，去到1997年嘅680億港元，好犀利啦。咁但係啊，個資產因為通過好多嘅抽水，跟住買資產膨脹咗差唔多10倍。咁但係喺1991年至到1997年嘅期間咧，佢嗰個嘅盈利咧係冇增長嘅。都係70多億嘅啫，有登增長，但係好少咯。咁個資產增長咗10倍，咁但係個盈利咧就增長咗好少。咁你知道，發覺啲資產買翻嚟得個擺字嘅。因為成篇文咧都盛讚呢個榮智健嘅。即係榮智健就係榮藝人個仔啦，即係中信泰富嗰個嘅老細啦。咁榮智健個仔咧就係、是、我唔記得個名啦，又係刁轉嘅，即係一個白痴富二代嚟嘅。因为佢曾经做有一件单新闻咧，真系简直笑爆嘴嘅。佢混 lift， 佢喺边度混 lift 咧？ 中信泰富 唔系，佢自己屋企混 lift， 因为屋企有4层啊，要搭 lift 嘅。 即係佢自己住屋企啊，即係個 house 啊，有四層。 想行咯。 係啦，跟住運 lift 喎，咁啊運 lift 你咪死死氣，咪為運 call 消防咯。咁佢又唔衰得噶嘛，咁咪爬 lift 頂啊，因為自己屋企嚟噶嘛，自己屋企啊嘛，爬 lift 頂。咁唔湯唔水啊，唔上唔落，即係爬咗個 lift 頂上面啦。跟住咁你點出翻去咧？咁佢又唔知點樣喎。咁啊，最後都要 call 消防嘅。咁啊，即係一代不如一代咁解啦。咁啊，嗱，郎咸平就寫咧，就啊，榮志健真係好犀利啦。咁啊，以往嚟講咧，即係1991至97年嘅時候咧，就收購好多資產，但係個盈利都唔增長咧。跟住佢就發覺成間公司都冇重心，冇方向。咁所以榮生咧就提出咗兩大投資策略，第一就是有序投資，生生不息；第二就是穩定中不忘進取，進取中尋求穩定。 哇！ 呢啲真係揮春嚟啦， 又係呢啲嘢。 係啦，咁何謂投資有序生？嗱，依度擦鞋擦到咧，我睇呢篇嘢我都睇到面都紅嘅，真係。何谓投资有序生生不息呢？就是话佢以往佢买埋好多资产，就好似呢冇一个 concurrent income。concurrent income 点解呢？就係话一个嘅经常性嘅收入。 嗯。 啊、即係譬如我做啲地产，由买地到起楼到卖楼可能四五年时间。 嗯。 咁但係我跟住个地产呢就冇嘢接力㗎喇喎。啊、你买啲基建，咁基建买完返嚟起好真係收钱啦。又是四五年嘅时间，咁佢讲嘅投资有序系咩呢？就系话咧，譬如我做地产，四年之后收晒钱啦，跟住我明知我四年之后冇地产噶啦，咁啱咧，我就会搭住地产冇钱收嘅时候咧，我啲基建就会有钱收啦。 嗯， 到啲基建冇钱收嘅时候咧，我搵第三样嘢有钱收。咁啊嗱，即系呢啲系叫做投资有序，生生不息嘅，即系 A 做完到 B 做完到 C， 咁、但其实呢即係呢啲全部擦鞋嘅，因为点解呢？基本就你要做地产你一路做到尾囉、李嘉诚做咗几十年都系地产啦，佢唔会中间断咗一层㗎嘛。咁但係因为佢因应住过去嚟讲呢，就收埋好鬼多垃圾呢，就同人讲就话呢，我就叫投资有序，生生不息啦，呢啲纯打飞机嘅即係完全可以不理嘅。咁所以就个问题其实就去到2000年打后呢就出现咗。因为呢自千年打后，即係经过咗嗰个97金融风暴之后呢，佢就冇嘢再叠搭个牌搭。 嗯。 即係嗰个骨牌已经系干晒，冇嘢再搭，跟住就砰一声冧咗嚟嘅成间公司。差唔多冧晒咁滞啦。咁跟住嗰样嘢就叫咩呢？稳健中不忘进取，进取中寻求稳定。咁何谓即係稳健又咩咩又。 两句说话好似一样。 系，即系话咧，嗱呢啲嗱，你唔明国情啊，国情一定咁讲嘅，即系咧你要稳健，但你唔好净系单要稳健，你要进取，你唔好稳健之中就过分进取，因为你进取之中咧，你就要寻求稳直、稳健、稳定。OK， 即系就稳定同埋进取之间咧，你要攞个平衡。 等冷静同热情。 系啦，系啦，爱与恨嘅边缘。爱与恨嘅边缘，你唔好太爱。 真系唔知应该怎去决 系啦，你唔好太爱，因为要到离婚嘅时候咧会好伤心。但系即系假设离婚咧，你又唔好太恨，因为咧可能会重，即系可能会再结翻婚噶嘛。咁所以咩都有个余地咁样。咁但系你从过去中信泰富里边，你会唔会揾到佢个投资任何一个业务有稳定进取，进取稳定咧？你系发觉系冇嘅。除咗西瑞嗰啲之外， 系嗰啲好稳定嘅投资， 嗰啲好稳定，好夹硬嚟，即系香港人越死得多咧，只西瑞就会越升噶啦，阴公啊真系。咁因为咁多年以嚟咧，中信泰富其实咧，佢都做唔到一样嘢，就系、一个稳定嘅收入来源嘅。 嗯， 因为佢基本上成间公司系冇一个嘅业务方向嘅，即系你话，即系好多嗱，因为呢样嘢之后真系要讲一讲，就好多国内嘅财团或者有钱佬咧，第一次落嚟香港咧。佢哋其實係好崇洋嘅， 嗯， 我認識嘅好崇洋嘅，尤其是好崇尚英國一種商業傳統文化，就係、大班， 嗯， 唔係鄭大班個大班，係叫做 tie pan， 嗯， 以前有套戲叫大班，係陳聰做嘅，你可以睇睇，就是、英式嘅大班，大班係點樣呢？坐遊艇啦，好。个脑好多嘢，好多好多商业头脑啦。啲中国人咧，有钱人咧，尤其是富二代落到香港咧，成日都觉得自己大班，吓、又要司机出入啦，即系硬系夏天都要着西装啦，游水都要着西装嘅佢哋吓，耕田都要着西装，因为觉得各大班啊嘛。屋企一定有个火炉噶， 係㗎，即係點解呢？即係英國一大班嚟到香港呢，你睇返譬如係你沙宣道啊、半山嗰啲舊屋呢、全部都有火爐㗎，佢鍾意。所以中國人落去香港呢，老虎蟹呢第一件事都要整個火爐㗎，唔知點解。咁大班有一個特色㗎，即係和王就係一個大班嘅特色啦，就係、是、叫康少以前 ,HONGS, 啊，行啊。洋行個行個 Hans 咁樣，如果你寫研究報告咧，其中有一個 sector 咧就叫 Hans， 以前而家冇噶啦，咁就係啲業務垃圾嘅，即乜都有，叫 conglomerates 嘅，綜合企業，咁啊叫綜合企業就係乜都有啊，衣食住行乜都有，咁啊和記好個例子啦，咁啊所以國內啲富豪落到嚟香港咧，佢成日好中意做大班，因為大班做綜合企業，綜合企業好多業務，佢哋就慢慢慢慢好鬼多業務翻嚟嘅，仲要乜鬼都立一山嘅。咁但係佢又學到人哋個形，就學唔到人哋個神。人哋個神係咩呢？人哋個神水就係話，雖然佢好多業務，但佢有一條嘅穩定收入嘅。但大陸嗰啲係完全冇嘅。你見到華潤，見到以前嘅越秀、首鋼集團係完全係冇穩定收入嘅。佢全部都係機會主義者啊！即係譬如阿 J 你鍾意啲咩行業嘅，我就買嗰啲。阿的你下個月原來炒緊嗰啲嘅，我又走去速做嗰啲，乜都立立雜雜咁樣。哇！你睇下中信泰富航空又有，隧道又有，電力又有，乜叉都有嘅。嚇、啊，點解咧？仲有一樣嘢就係點解佢哋覺得好自己好鬼大班咧？就是、大班有一樣嘢就係、是、有啲即係前呼後應啊！啊，啲前呼後應一行出嚟，啲鬼佬行出嚟咧，哇！後邊有兩三個黑鬼咁樣，好鬼型噶嘛。咁中國人嚟到香港嘅時候咧，中信泰富有好個例子，佢哋好中意前呼後應。咁但前呼後應，你中國人落到嚟香港，你搵返幾個中國人嚟前呼後應啊，冇乜意思嘅。係 啊， 所以佢哋好中意請鬼佬嘅。 啊， 全部喺公司裏面咧花樽嚟嘅。佢搵個鬼佬做花樽，搵條鬼妹做花樽，會唔會似樣啲咧？即係啲鬼佬就應對住我哋啲 analyst 啦，有要上公司傾偈嘅時候咧，搵兩條鬼佬出嚟，好似好勁咁樣咧。一定要着三件透西裝，好鬼巴閉咁樣嘅。咁啊可以做足呢啲嘅。咁但係穩健同埋進取之間，佢哋真係做到。又穩健又進取，都唔知你穩健定進取，但係佢就做唔到一個盈利嘅穩定性同埋嗰個嘅穩定嘅收入來源。嗱，以1997年至到2005年為例啦，中信泰富非穩定嘅收入來源比較佢哋嘅穩定收入來源咧，其實係3:1嘅，即係1蚊係一個叫做穩定嘅收入來源，即係你今日有，聽日都會有，後日都會有噶啦，譬如發電嗰啲咁樣。但係非穩定嗰啲就買賣下資產啊，咩 click 卡嗰啲，佔咗係3蚊。啊，咁所以一路都係淨係 up 就做穩定同埋進取又穩定，但係完全個盈利就唔進取又唔穩定嘅嚇。咁 我唔細分佢啲行業啦，即係譬如航空啊嗰啲咁樣啦嚇。咁成日都話佢好叻嘅，咁有一單嘢一定要講嘅，就係、是、中信泰富與中電。 嗯 啊，中信泰富其實最叻仔嗰個收購咧，就係買咗中電嘅。 嗯 啊，不如呢樣嘢下節講。 好啊 ，OK。 嗯。 东立独家授权，陈楼亲自绘图，香港人气漫画改编手机游戏《火凤燎原》首度突破200,000人下载，即上 Google Play 及 App Store 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新手玩家免费送你 B 级无障卡。 我觉得系任何人都可以成为霸气噶。 原来水镜卡系咁样用嘅，早知就唔使练咁耐啦。 都有 S 卡啦，点解冇呢个无名军师嘅？ 立即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 全新 4.1 版本，新增好友合击技，已经登场。